我习惯了无痛

泛红，跟你预期的不同，牛仔裤太皱，球鞋破个洞，可能你不懂这种。我就像被你惦记，这种甜蜜让我昏迷，不过情人节也没关系，眼中有巧克力，一样爱的如胶似漆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